接下来给你演唱《秋江》的片段。 八月十五 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热情，也足见大家对王英老师的喜爱之情。那么接下来再给您演唱《木莲僧救母》的片段。 Oh,